来来来，我们过新年，满脸春风迎新年，今年一定比去年好，我们大家都有希望。来来来，我们过新年，恭喜新年都迎财神，今年大家都发大财，大家快乐的笑哈哈，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，红包礼是送过来，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 呀塞呀塞， 来来来，我们喝新年，来来来，我们过新年，满脸春风迎新年，今年一定比去年好，我们大家都有希望。来来来，我们过新年，恭喜新年都迎财神，今年大家都发来来来，我们贺新年，家家户户放鞭炮，马路散满了香黄鸡，大家一起来过新年。 恭喜大家发大财，大吉又大利，想什么得什么，祝福您万事如意。 说一声 恭喜恭喜， 红包礼是送过来，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 呀塞呀塞， 来来来，我们喝